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，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，俄罗斯、西班牙、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、讨论会和讲演会，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业绩，说他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，千方百计地巩固国家的防卫力量，把朝鲜转变成了一个堂堂的友和国。发言者还高度赞扬说，金正恩元帅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的并举路线，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。